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鱼月。今天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是电影《点五步》的主题曲《沙燕之歌》。《点五步》呢，是一部非常棒的运动电影，讲述了一群后进生在校长的鼓励下加入了校棒球队，在挫折和失败的屈辱下，他们磨练意志，加强训练，最终呢，奇迹般的战胜了强敌日本水牛队，获得了冠军的故事。点五步这个片名指的是在棒球的世界里面，输赢都在0.5步之间。这部影片的导演和编剧，包括90%的幕后工作人员，都是香港浸会大学的学生，是根据20世纪80年代第一支华人少年棒球队沙燕队的故事改编的歌曲。 年少的纤纤翅膀，迎向这金色阳光，风景多美，天多阔，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无法不憧憬桂冠，挥出的想击破阻隔着视野的门，前路更宽，赐我这生命，给我用两眼长夜博览众盛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士气，但你拒绝放弃，信念会渐觉醒，愿你知每步每步和谁奋斗，别再有未能动摇命运之手，若结果偏不如言，始终无悔，拼命过去追求，愿你知每日每夜为何战斗， 每步每步和谁奋斗， 编舞部是一部遗憾青春题材的电影。同一年上映的电影《七月与安生》也是这样的一部主题的电影。《七月与安生》的电影音乐由香港的著名电影音乐人金培达和波多野裕介联合制作。除了原创的音乐啊，两个人还对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这段时间什么音乐、什么歌手、什么歌在内地是最受欢迎的，一放出来就可以引起大家共鸣并且不落俗套的是了如指掌啊。最终他们联手为我们献出了一张不入俗套的原声碟。金培达曾经多次获得过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音乐和最佳歌曲奖。2013年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他凭借着电影《寒战》当中的配乐获得了当年的最佳电影音乐奖。《寒战》为我们讲述了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一辆价值不菲的警察冲锋车被劫持了，随之呢，整个香港都陷入到了安全危机，警匪之间展开了高智商的对决。在这部电影当中啊，梁家辉递交辞呈走出警察总部，郭富城与梁家辉相互敬礼时的背景音乐是被评为全片最震撼的一个片段。这段音乐选用了著名的苏格兰风笛曲《天赐恩宠》，这也是香港警队有人殉职或者有人退役时专用的音乐。 35届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是电影《哪一天我们会飞》的主题曲《差一点我们会飞》。这部电影呢，讲述了彭盛华和于凤芝结婚10年，生活平淡似水。某一天，于凤芝在网上偶然地发现了旧同学苏博文的博客，唤起了他们三个人上学时的陈年回忆。这部影片呢，是港片当中极为罕见的校园青春题材的代表作，也被称作是港版少女时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主题曲《差一点我们会飞》。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鼓起这勇气，跨出这距离，差一点我们也会飞。你笑容早应已逝去，当初的冲天池有没有浅踏碎？是那些不能完全的梦，才令我闯荡在未知里。就算知岁月已经归不去，仍迈步前往，向大世界出去。 电影《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埠的红万的原声作品，由卢凯彤、李瑞贤制作。这个奇怪名字的电影啊，其实是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讲述了一辆从旺角开往大埠的红色公共小巴上的乘客忽然进入了平行空间，车外的香港变成了一座空城，幸存者试图返回原来的世界，由此遭遇了一系列神秘的事件。即使是这样的一部惊悚的喜剧，它的插曲依然是带着浓浓的香港风情。 Oh no, not again. 港电影金像奖它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啊，不是每一届都有的，但是呢，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是从来不缺席的。第33届金像奖的最佳电影音乐给了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由梅林茂制作，有一段宫二与叶问的戏，天衣无缝的背景音乐，从《我心里有过你》时的旋律转折到《有灯就有人》的提琴声，宫二轻轻眨动的眼和那一滴泪，缓缓的音乐响起，令人随着情节感受到了宫二的心碎。 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

4月29日在线相合。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ylan。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回到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和金梅达一样，陈光荣也是一位高产的香港电影音乐人。在第31届金像奖当中，他和金梅达一起创作的电影《武侠》的原声获得了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武侠》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山村，甄子丹、汤唯饰演的一对夫妇因一场血案发现了一个阴谋，并且呢与金城武饰演的捕快展开了斗智斗勇的对决。这部电影的原声带和剧情浑然天成，再现了香港武侠电影的风骨。 在第29届金像奖当中，陈光荣凭借着《十月围城》获得了最佳电影音乐奖。电影讲述了1906年10月15日的香港中环，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意识，商人、乞丐、车夫、学生、赌徒等，在清政府和英政府的双重高压之下，浴血奋战保护孙中山的故事。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粉末》由电影演员之一李宇春演唱。 你的无奈我不明白，猜不懂忍耐，漫不讲理的小孩对你的伤害，直到你离开了我才明白，一下子承受忘了怎样软，昨天的不满现在换成开阔，也许我浅薄可不是泡沫，只要为你活过我就不是分。 粉末在第29届金像奖当中入围了最佳原创歌曲奖，但是呢却惜败给了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岁月神偷》为我们讲述了1967年到1977年十年之间发生在香港深水埗一个普通四口之家的故事。一对社会底层的夫妇经历了人生的百味之后，终于感悟到了唯有岁月的变迁才是真正的神偷。这部电影以导演罗启瑞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蓝本，以20世纪60年代香港小市民家庭艰辛奋斗的感人事迹为线索，再现了那个风云岁月里港人顽强不屈的奋斗历程。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啊啊，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 细雨飘飘心晴朗，云上去云上开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回答不回忆不回眸，反正也不回头， 买那么多家电做代购的 便宜便宜呀、啊、4月23日松下天猫超品日，百年庆典大促，千元单品一元秒，满5000减500，你说买不买？ 423松下天猫超品日必须买。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一三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5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如何做一个有故事的人，走遍海角天涯，尝尽生活滋味，或者从拥有一辆有故事的车开始。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始于1964，创领九代风潮，用半个多世纪的阅历带你去创造属于你的故事，你所向往的经历，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金像奖是华语影坛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奖项，近些年呢，随着大陆电影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金像奖的奖项被大陆电影人斩获。比如说在第28届金像奖当中，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是张靓颖的《画心》，这是电影《画皮》的主题曲，以《聊斋》为创意，讲述了王生、佩蓉夫妻与妖狐小唯之间的爱情故事。 看不穿心灵失落的魂魄，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 心到底被什么蛊惑？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记着你的脸色是我等你的执着，你是我一生 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当中获得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的是日本音乐人岩代太郎给电影《赤壁》创作的原声作品。《赤壁》呢是分别发行于2008年、2009年由吴宇森执导的系列电影，讲述了空前绝后的赤壁之战，介绍了蜀吴两国团结一致共同打败曹操的故事，把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国的故事以商业大片的角度拍出了新的风格。而岩代太郎的配乐也是给这部电影增加了浓郁的史诗感。